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Hello， 我是老白啊。 今天一开麦的时候就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 干嘛？ 就是因为你坐在我旁边，然后今天让我带整个节奏，我觉得有点慌张。 对， 就有种好像期末考试的感觉。 你不要感觉像参加世界杯一样，人都没紧张，你罚一点球是多么紧张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 我现在比他们还紧张，怎么办？ 对对，别先别着急，因为其实我刚才打开话筒，我有点紧张，我差点打开话筒就说我是大家好，我是足球，因为最近整个我们的情绪啊，包括我们整个的情感的状态，都有可能是跟世界杯一起转的啊。 是， 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嘉年华的活动，上个周末星期五，我们刚刚特别成功的举办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王牌嘉年华办梦想着陆的这个活动。 对，到现在为止我这些心情还没有恢复过来，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拿那个我们自己这次新制的那个 logo T 恤来找你签名， 哎， 你知道吗？ 哎，真的，我 第一次有 super star 的感觉。 先不要着急沉浸在这个 star 的情绪里面，其实我跟你差不多，我到现在也没有缓过劲儿来 啊。 对，酒劲儿还没缓过来。对，其实就是足球啊，到世界杯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常常会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的感觉，因为不知不觉世界杯的赛程就已经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进入到半决赛了，对不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我们先来用一首歌曲告别一整天的工作。 Goodbye World，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哎呦，今天一开场的时候选择这首歌曲，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来自于岳文新一天。为什么呢？就是星期一的时候应该弹走岳文的感觉。 哎，是希望如此吧啊，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年轻的心啊，同时呢在没有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我觉得我的生物钟都快倒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对，尤其这两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两天有球赛吗？ 刚说这两天没有球赛吗？这不是刚说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吗？ 那你还没有倒回来吗？ 没有，就是还感觉好像半夜两点钟要醒一下的感觉。好，我们来听这首新一天。 慢慢的睁开眼，又是冷的新一天，伸个长的懒腰，好像还在梦里面。你盯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发呆，梦的结尾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窗外忙忙碌碌的城市，好像都和你无关。一直到冬天那个以前的阳光照了起来，越来越强烈的饥饿让你感到自己的存在。妈妈打来电话叫你按时吃早餐，年轻人生活要过得健康一点，可你现在只想赖在床上思考着明天。转眼要和你的学生时代 小部分的人呢，只有坐着公交去上班。你似乎一眼就能看到自己几十年以后的未来，那些崇高又伟大的理想都他妈的扯淡。这是多美好的一天，外面的阳光多灿烂， 阳光照进来，此时此刻可能大家坐在车里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跟平常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天气比较凉爽嘛。 对，因为这两天其实偶尔会下些雨，然后今天呢好像也是天上掉了一些点，然后现在我也不知道外面是不是下雨吧，反正就是有这样的相对清凉的一个傍晚，我觉得可以很惬意啊，然后听着歌，然后呢大家慢悠悠的，然后就是回家，然后可以稍微呢享受一些慢节奏的生活。其实下班就是如此，然后一天的工作我们都可以抛在脑后了。 是的，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街 FM 的平台，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欢迎你们关注。 再听一遍伟大的冒险，你终于慢慢的坐起来，闹钟不知滴滴答答响了多少遍，既然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总得做出些改变。如果现实已经让你感觉浑然不堪，只能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有个问题摆在你眼前，必须要去判断，是出去吃肯德基还是吃炒饭。 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刚才那歌最后一句有点刺痛到我了， 怎么？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饭点，就还选一首里面要带着吃东西的事儿的一首歌啊？对，现在是17:09:06，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吃的事儿先放一放哈。最近毕竟因为看球的这个原因呢，可能不少朋友给自己加餐也加了这个比较多啊。 对， 看球来花毛啊，这个什么鸭脖。 对 是吧，烤串 一天胖三斤的感觉是吧？ 对， 但是很多朋友还比较关注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因为今明两天都没有比赛嘛，但是在本周世界杯四强最关键的几场比赛将一一揭晓，最终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到底花落谁家呢，将在本周末揭晓答案。 我旁边这位他都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比赛所以我还要问一下你，对于这个比赛最终的判定是什么吗？ 总之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众星归位的时候了总是在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有一比赛第二吧。 啊，你就啊 就马上要争夺冠军了，你告诉我们友谊第一， 就是可能不太符合很多球迷的心思。 你先告诉我，你知不知道还剩几支球队吧？ 当然知道，下面写着呢。 不能看，你就说吧，你记着哪个？还剩哪个？ 英格兰队， 哎，一个； 法国队， 还有； 比利时队， 还有； 还有什么队呢？小龙虾队。 好，漂亮。这是最难说的一个没记住。 是，克罗地亚队。 好嘞，最有可能夺冠的是哪支球队呢？为什么今天我通过不同的角度听到不少，包括路人偶尔从这个楼道里面闪位，哎，那克罗地亚队夺冠吧要。所以要注意，这些都是可能有可能的一些讯息啊。 对，那你比较关注哪个球队？ 我比较关注的球队是吗？巴西队。啊，没有，不要刺痛大家啊。 是。 您认为最有可能夺冠的这四支球队是哪支球队？不妨我们今天就先来做这个小小的互动，好不好？ 好的，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嘞。 另外呢，要和大家推荐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在本周五呢，由姜文执导，彭于晏还有廖凡、许晴、周韵等主演的电影叫做《邪不压正》终于要上映了。 好，为什么我还要把这个电影和刚才的足球往起连一下？邪不压正啊，所以英格兰是冠军。哎，这样不好啊。反正这个电影最近是热度嘛，所以你看，像姜文这两天其实也带着电影上一些大学呢做这个点映，然后呢，大学生们表示说这部电影酣畅淋漓，充斥着这个荷尔蒙的气息，而且电影的台词呢是比较这个幽默搞笑的。 对， 就是基本上平均一分钟爆笑一次。 对，另外呢，姜文这次也是特别邀请了王菲为电影配宣传曲。我今天特别听了一下这首歌曲，因为感觉还挺有年代感和电影感的。姜文自己也说这首歌曲只有王菲能唱得出来。来听这首《王菲偶遇》。 匆匆那年我们是啊，不是那首啊，不好意思啊。 偶遇往事比爱情是场雷雨，依然的偶遇，抱起脚 来自王菲的这首《偶遇》也将会在这周五的时候正式和这部电影同时上映。 哎，我觉得这杯红酒的挂珠还不错。 哎，就是这歌是这个感觉嘛，对不对啊？ 是，但是就总是觉得说，好像现在在听王菲的这些歌曲的时候，会有点 是 当年听到她那些歌曲，可能不太能理解，说不定过了很多年之后再来回听，觉得还是很好听的。 哎，我觉得现在你这个对音乐的评论，总有一种这个在美食节目的感觉。你要去吃东西的时候，一般说，哎，这个做一美食节目，说哎吃一菜，你觉得这菜怎么样？你觉得这菜好不好？换一个词儿。好吧， 总是用音效来堆它，是不是？ 对，这些歌到底大家喜不喜欢，那是还是要看到大家自己了啊。 再来关注另外一部电影，是由吴磊还有梁家辉、刘嘉玲主演的电影，叫做《阿修罗》，也将在本周五上映。 这个电影呢，其实他们共同饰演一位三头人阿修罗王，然后听上去也是一个比较玄幻的这种感觉啊。影片的前期的宣传来看的话呢，重要的篇幅都是来夸奖该片的视觉效果。可是呢，经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去夸赞视觉效果，可能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故事没得夸，所以你才要去突出视觉效果。 总之刚才我们放了一首比较太轻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用一个比较节奏感的旋律来调试一下大家的口感了。 你看我现在保持沉默，我不说话，我什么话都不能说，否则很有可能你会把这首歌送给我。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吗？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吗？ 我还是不说话。 黑色幽默的那种啊。好了， 好，来听这首歌。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所以我沉默，话不多，少开口，尴尬的笑容，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所以我冷漠，也不是没说过，你就是听不懂，我从来都不欣赏你的幽默，一次都没有，拼命取悦我，让自己小小丑，别再取悦我，别想改变我，还当你是狂热，我从来都不欣赏你的幽默，现在倒一倒，你只放不回首，让玩笑变恶魔，别再看着我，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所以我闪躲，板着脸，低着头，眼神不交流，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就是想不 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来自杨乃文，话不多。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我放这首歌曲的时候，你都是不敢跟我对话的状态，是吗？ 其实这歌，我觉得它的视角其实是很女性化的一个视角，因为有的时候呢，男生在跟女生打交道的时候，特别喜欢说，哎，我想逗你笑啊，或者说我要跟你表示一下，我不是一个很无趣的 boring 的人哈，我是一个有趣的人，那可能你会准备一些自以为幽默的段子，我给你讲个笑话吧，然后最后气氛就会变得冰凉。 就像我一样吗？或者说成那个楚味情话了，有没有？ 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女生的态度，就当你觉得你讲不好一个笑话的时候，你还不如不要讲。 对，来自杨乃文，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记得联络我们，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嗯，我是白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嗯 所以呢，本周还有另外一部喜剧片要上映，我想大家可能今天坐在收音机前就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怪怪的。 对啊，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我是带了什么这个一个什么卡通头像还是怎么样啊？ 没有，就是因为今天我们俩这个座位换了个位置，你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天生的一个习惯性，长久以来的习惯性， 对，惯性思维， 对、嗯、然后你每次坐在这个主播台在操控这些机器的时候，我都觉得只要配合着走就好了。 让你体会一下做一只八爪鱼是多么累的一件事情好吧，那我们其实今天还要有一部喜剧片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吴孟达，还有这几个人我怎么都连不到一块儿， 宋小宝， 对， 郝邵文主演的、叫做什么呢，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 是， 而且郝邵文呢，自从小的时候和林志颖还有徐小龙共同主演那部电视剧电影叫做乌龙院走红之后，好像当年呆萌那个坏小子形象就深入到我们心中了。 对，我还记得央视六套放一个电影放无数遍，就是那个旋风小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记得。 但是反正现在因为他的这个演艺事业呢发展平平啊，因为这个中间有些原因我们就不感慨了哈、但是这一次其实再一次出演这个乌龙院呢，我觉得至少能够圈一波回忆杀吧。 对、不过历史还是告诉我们说，炒冷饭的电影一般都不太会好看，不信想想《大话西游三》，但是不禁想到《大话西游三》会想到《大话西游二》当中的主题曲。 所以接下来我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吗？ 是来自莫文蔚的《一生所爱》，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再凉凉一会儿。 一定要这么伤感吗？你是这个歌，因为你每次要放这首歌的时候，总会觉得天空好像都要下起雨来。 对，总要说一点这个走心的文字，比如说谁谁谁失恋了，你是我一生当中的所爱。 对，就是好像要为天下所有未尽的缘分来唱一首悲歌。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云外，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衬竟应该 相信是缘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Step one, you say we need to talk. He walks, you say sit down, it's just talk. He smiles politely back at you. You stare politely right on through. Some sort of window.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这届世界杯冷门迭出，赔得我钱包都凉凉了。 风险这么高，不如选择全新帕萨特。现在购买全新帕萨特，尽享3%低首付、2年零利率，还有1万元惊喜驾龄，最高14000元置换补贴，保你稳赚不赔。 想买车来汽车之家夏季购车节呀，想不到的超低价格，请您仅此一天，7月14日东四环酷学小镇和五棵松华西广场同期举办，我们不见不散。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傍晚到前半夜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还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蔡佳倩创作的歌词作品。这里是北京，内九外七，说的是古老金门。大大小小的门里住着老北京人，胡同小巷的吆喝叫醒清晨，门对门，门挨门，融入异乡人。南来北往说的是创业精神，高高低低路上走过新北京人，红墙灰瓦的故事岁月留存，累也罢苦也罢，花开追梦人。如果您也想参与歌唱北京听歌词活动，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期待您的有声版歌词。再来关注百老汇浪漫爱情音乐剧《长腿叔叔》中文版将在剧空间剧场上演，不少80后90后都是看着动画片《长腿叔叔》长大的，孤儿院长大的小女孩乔若莎和资助她上大学的长腿叔叔间发生的故事戳中了不少观众的少女心。音乐剧中文版只有2位演员，故事却十分巧妙暖心。中文版音乐剧《周日恋曲》将于本月11号登台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这次上演的《周日恋曲》和普通的翻译版音乐剧不同，很有中国本土的味道，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和生活的故事。娄艺潇将担纲其中3场的主演。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西向东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一次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流连在碧蓝海边，脱时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日融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Hello， 我是老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上一次我们刚才就是拉下麦的时候还在回顾说上周五的时候那场活动，其实有很多朋友参与其中，当然我们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也要特别明显我们的老朋友小鱼仙儿，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特约摄影师了。 对啊，我在想说以后要不要我们出去吃饭都要麻烦你拍张照，谢谢你。 望上去的那一刻，我们被惊吓大声的哭喊，这一段旅程刚刚开始，只觉得摇晃不安，想回头太难。车厢里挤满了回家的人，沉默欢笑，还有人在哭泣，奔腾轰鸣，这趟列车上划破天空的闪电，义无反顾向前。你是一直陪我聊天的乘客，陪我欣赏窗外的山河。你说不要总看眼前太晕眩，望向远方地平线。男人们喝酒大声聊着天，女人们个个笑着直冒险，弹吉他唱歌的青年总是望向窗外弹着琴，惆怅到很晚。你是一直陪我聊天的乘客，总是那么精彩讲不完。你说不能陪我一直到终点，那一站下车要自己选。啦啦啦啦，越过了山，穿过漫长的黑夜。啦啦啦啦，我陪你聊天，像从前他说的。我是一直陪你聊天的乘客，坐在他陪我的座。我说不要总是眷恋着从前，望向前方路还远。我们是一直聊天的乘客，看过日出看日落。尽管风雨雷电多蜿蜒曲折， 该有的不会错过。你是一直陪我聊天的乘客，随着时光拂晓而过，我这一站到了挥别，笑着。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系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 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我是白姐。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辛苦了啊。然后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暑降温啊。 对， 注意不要生病。 这两天相对而言这个天气可能会好一点。因为我现在坐在直播间里有点瑟瑟发抖。 是因为球赛的事情吗？ 对，心凉凉的感觉，虽然我没有关注球赛。 对，因为你知道上周末又我们真的就是很多喜欢巴西队的朋友就非常的伤心。我们送走了内马尔啊，对，非常伤心，因为可能很多人希望巴西队能走得更远一些，但是没有办法 ，C 罗和梅西已经等内马尔等太久的时间了， 就哥们儿一起来吧。 对对，别着急，内马尔一定会来的。结果就是真的，巴西队就结束了他们的世界杯之旅。但是我想，作为一支强大的足球队来说，可能也忙，就来不及你再去伤感。其实更多的事情是要好好想想未来怎么样去在球衣上再加一颗星，这是巴西足球现在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克罗地亚队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们能够进入到四强？那接下来这个球该怎么踢，或者说这剩下的四支球队最终谁能够笑到最后，我想可能这都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的这个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是对于球迷来说，可能见面大家可能问一句，哎，你怎么看最后到底谁会是冠军。我们之前其实还让大家猜过， 对 不对？对， 大家都变成了这个特约评论员。然后一瞬间就觉得说，哎 ，C 罗还有梅西还有内马尔现在都已经聚在一起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当时听我们节目那些在预测冠军的时候发来巴西还有阿根廷以及德国的这些朋友，你们现在在哪里？你们怎么不说话？啊、 记得联络一下我们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第零杰。 好吧，开个玩笑，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着各种各样的嘉年华的活动，所以确实我们的自己的工作节奏很忙，但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给力。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呢，我们这些听友们，包括我们上次合作的这个国航的这些朋友们，大家都非常的有状态，然后呢，让我们完成了一场很热闹的同时很精彩的活动。 对，虽然有很多朋友没有能去到我们的现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的主题叫做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 听一下。 FM97.4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活动正式开始， 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这一次的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 我们今天有一位贵宾，其实之前跟大家预告过啊，这个人是中国足球的奇迹， 来介绍一下他好不好？ 好，我们呢有请出的是高峰先生，来有请， 有请，有请。 这段是当时是现场，是我们请到了这个高峰啊，高指导到我们现场来。 对，而且高指导现场还和大家来现场 PK 了一下颠球大战。 对，他当时就是我们现场一个任意球。 对对对， 现场非常热闹，对不对？哎，我都想不起来是谁把这个球捡到的。 是咱们的一位听友，然后一位男生。 哎，那个捡到我们球的朋友，你在听我们节目吗？麻烦你给一个回应好吗？啊，给回应。 拿走了。 这是点球游戏对吗？ 对对对， 现场版。 哇，就是就像看电影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历历在目。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做影评吗？ 好，这个电影真不错，九分以上，嗯，漂亮。这是表演的环节。 哦、啊，对， 这个有视频吗？我们要看视频。 而且我们现场还有很火辣的这个足球宝贝，嗯、那天现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 嗯、 就是数他们上场最呼声最高。 我没有看到。哦，没有，我觉得现场可能大家感受一下气氛就好了。 嗯， 更重要的是，当你们在听到这些现场的时候，一定要记着下次有活动报名参与。 是。 哎呀，不错。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崔龙阳先生，现场给我们唱了 James Blunt 的 You Are Beautiful。 嗯， 话说你不是说要现场唱，你有没有唱歌来着？ 我唱来着，就是这里仔细听。 好，听一下啊。 哎，你看我在说话了。小编没有把我的声音收进去，怎么回事？ 哎，谢谢你啊，没有收进去。谁这段音频是谁剪的？好， 所以我就只能说自带音效，跟着他一起来合唱一下。总之我们那天现场是特别的热闹非凡、嗯、 感谢每一位参与的朋友，谢谢每一位关注我们嘉年华的朋友们，期待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有你的身影。 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在我哭泣的时候，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在我孤寂的时候。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的，尽管痛的哭的没说的，但那又一路走来都是顺风的。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我现在这两天不知道得了一个什么病，就是对这个过期两个字啊特别的敏感。 哦，为什么会这样？是吃了什么东西还是？ 哎呀，总觉得应该像这个林志颖一样吃了防腐剂一般的存在，但是总是做不到啊。 你可以试试，比如说把冰箱打开，把大象拿出来，把自己先扔进去，看看你能不能有同样的功效。 这样可以保鲜一下，是不是？ 好了，我们就不脑洞大开了，因为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另外一段对我来说脑洞更开的内容，是不是？ 所以听到这个话题，你是不是也是暗自神伤？ 我还先不要表达我自己的情绪吧，因为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特别策划的内容，叫做 和九五后聊聊。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兴人类观察报告，名字叫做和九五后聊聊。那坐在我旁边的就是， 我是时间坐标97年的韩卓。 我是时间坐标98年的蕊琪。 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90后都被人叫做叔叔阿姨了，而现在95后呢，已经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那些曾经被当成孩子的人，如今都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而且我看到前两天有一份中国95后的数据报告正式出炉，说从各个方面分析了95后这一代的特征。我们今天就聊一聊95后的爱情观。选择男朋友最看重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三观一致，因为要在一起相处的话，我觉得时间长了，性格的互补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谈几次恋爱没有关系，是最后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人是最重要的。 我是不排斥相亲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遇到好的对象。我是觉得有艺术细胞的人最能吸引我的眼球，我就觉得他拿着一把吉他给我唱歌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我心里面的排序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人品， 我觉得是先是才华，第二是人品，还有第三是颜值，最后是家里有房。 谈恋爱的时候是 AA 制的，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 AA 制的问题，是你看这个男孩他愿不愿意为你去付出其他的东西。 那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对方，然后两个人相处的也还不错，但是相处时间非常短，只有3个月的时间，你们会选择闪婚吗？ 我可能会吧。 真的吗？ 在吴亦凡、黄渤、TFBOYS 还有黄磊这几位当中选择择偶对象的话，会是哪一位呢？ 黄渤。我就是我觉得虽然可能在我们这个年龄可能会注重一些外表上的东西，但是真正留下来的能让你感觉到有安全感的踏实的还是像黄渤这样的人，他能照顾你。 一二三走。我有 一只傻毛驴，我从来不 是这首歌唱错了，是不是傻 啊？对，行，好，再来一遍哈。一二三， 想要传送一通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 不论天晴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 哎呀，跑调了。 哎，没事，接着唱你的。 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 但却从来问我有没有想你。 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 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好想。 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姐。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抛出问题的时候了。那么今天问题非常简单，请问这次世界杯的四强现在已经出炉了，请问是法国队、比利时队、巴西队和克罗地亚队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首先号码到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今儿话少啊，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戳别人的心吧。 Well, I don't have many and I don't have much. In fact, I don't have any, but I've got enough. Cause I know those eyes and I know that touch. I don't have many and I don't have much. Oh, darling, my heart's on fire.I don't know where and I don't know when, but I know we'll be lovers again. I'll see you someday before the end. I don't know where and I don't know when.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进无止境。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16.88至25.18万元。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欢迎各位。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你让我刚才有一点什么感觉，知道吗？ 什么感觉？ 就是我们打那个电话银行的时候，然后我是人工啊，我还没有说啊，说哎你好，欢迎来到那个北京银行，然后你把我电话挂了，你知道吗？ 就是有种被切断线的感觉。好，今天就是，哎呀、 啊， 第一次我们俩换位坐在一起，就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 好了，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有人就位了，就是我们的听友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赶紧请他们进场吧，好不好 ？Hello， 哎，二位好，听到我 的声音吗？你好，老白， 你好，哥，哎。 你好，怎么称呼啊？咱们分别来打个招呼好吗？ 来，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然后 第一位 选择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文志峰， 是你吗？ 是我，哎， 应该怎么称呼你？是， 你们俩叫 我老文， 寒暄特别的客气。 什么蚊子？ 老文， 哦，老文啊， 老文，那老文今天想当这个守门员还是点球员呢？ 守门员吧。 门将啊、哦，好嘞，其实门将如果发挥好的话，还是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的啊。就是大家其实世界杯看到现在也知道说，如果这个比赛进行到最后的点球阶段的时候，对不对？其实门将非常的了得， 是， 就是他会决定整场比赛的走向， 对， 对不对？就是尤其是点球大战的时候。当然，像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墨西哥吴镇宇这种奥乔亚这样的门将，其实也是可以决定比赛的啊。 对，那很长时间都没有听到另外一位朋友的声音。你有在吗 ？Hello， 嗨 ，Hello， 这位女生怎么称呼你啊？ 怎么称呼你？ 老白，我是佳佳。 佳佳， 佳佳，哦，佳佳好。 所以今天佳佳来到我们的这个点球大战，要充当这个点球人员了，球员。 可以。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左右是吗？ 对，怎么说的好像要调那个魂斗罗的那个30条命似的，左右 BABA 是吗？ 左中右三个方向、要是同一方向的话，这个球就被守住了，如果反之就球进。懂了吗？ 两位都明白吗？OK， 明白。 准备啊，我们那天现场玩的游戏效果也非常好，对不对？ 是， 很精彩。 嗯， 好，那我们准备好。那既然佳佳是主罚的这个球员，那这个我们的小老文啊是门将，你们二位也选择一下自己代表的球队吧。就说我们下一场比赛了，好了，这个下一场是比利时对法国，你们两个人各自站一支球队好不好？我们先让女生选，女生选一支球队。 法国。 好，那老文你只能代表比利时了 ，OK 吗？ 好，没问题。 好， 加油！ 我们也试试看，两位谁能获胜？来，我们来倒计时，三、二。 又 扑出了，恭喜老文！ 哎呦，还这个怎么说？第一进球还挺利索的。 对，这个球没进、啊，被老文扑住了。现在比分是1-0，我们的这个男生暂时领先。好，准备，我们让艾克来倒计时。 来，三、二、一， 又 中。 说晚了啊，女生这不算啊，我们重新来啊，来再来一遍。 老白给口令， 来三。二一， 得哟，看完了。 总之，两个人可能是有这个延迟的问题。 没有，他们俩不会有， 他们俩不会有吗？ 是一样的。你们俩要就是我说完三二一，马上就得喊，不能有一秒钟的停顿。我们再来一遍好吗？三二一， 得 了。 你知道我这个 男生为什么老是慢慢拍？好吧，这个球进了，恭喜我们的女生啊，佳佳，恭喜你1-1。现在我们还剩最后一个球的机会了，来， 加油！ 好。 三二一， 中， 不算，男生喊得太晚了，不算。 是我们再来一局。 哎，那个老文，你为什么老等一下？你作为门将，为什么老等一下？ 就是停顿一下。 你是等人把这球踢出来，然后你再做出判断吗？ 没有，我这边听的是女生那边喊的比较晚，可能声音有点延迟吧。 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以为说 行吧，那我们就还是以你不管你们第一反应为准吧。来，我们同时喊就可以了。来，三二一， 哟。 恭喜老文，你扑住了这个球。 其实刚才喊钟也是扑住了，对不 对？ 对， 所以最后一球就是我们的比分是2-1的比分。 对，恭喜男生获胜，恭喜！ 耶、啊！所以总之，今天老白这个幸运星还当的是这个比利时队的。 对，但是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本来我是想支持这个叫佳佳的朋友，看一下他2016年就关注了我，然后所以我应该是一位我们的忠实听友了， 老朋友了。 对，很希望你获胜，但是你输掉了没关系，我们都有小鼓励，是不是？ 对，记得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然后稍后呢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对， 好好。 对，法国队和比利时队谁赢？谁赢都行，对吧？ 好像已经不分上下了，是吧？ 对，没关系，我们就看个乐会儿就行，精彩就好。嗯， 拜拜， 谢谢二位，拜拜， 拜拜。 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嗯，我是白杰。 刚才我们已经送走了2-1的比分。 对，好，恭喜刚才获胜的这位朋友啊，男生。 嗯， 啊，叫做老文。 对，稍后我们还是要揭晓一下今天这个育儿题答案，就是本届世界杯四强是法国队、比利时队、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所以 你还提这事？ 没有发现？ 怎么刚才说的是巴西队？你怎么 ？I'm so sorry 啦，因为实在是一个伪球迷，不知道世界杯的题该怎么出。 但是我还是要替其实大多数的朋友谢谢你，这个题没有把巴西队换成中国队。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是法国队、比利时队、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吗？ 可能听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可能都会去来一次很长远的旅行。 阳光随晨曦温转透白夜窗隙，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暖意。 来自桃子陶晶莹，单身吕继阳。可能这首歌曲也是他整张专辑当中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之一。当然还有前两天你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首是爱，就和方大同的那首 对唱的那首。 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听前奏来猜歌曲的时候了。 音乐题，这个大家其实都可以来参与一下。而且我觉得每次我们的这个题都过于的简单，就是今天我们稍微把这个难度呢提升一些，但是不会提太多啊。 对， 所以大家都可以准备一下你们的手机，然后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你给我一个口令，然后呢我就给大家来放前奏，放前奏同时呢我们要让大家来猜这首歌曲。 那你是问题就顺便现在就出了还是 等一下再问吧？ 好，同时好不好？ 好， 大家先把手机准备好，对话框准备好，现在试着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拿出手机来准备好对话框，然后呢答案瞬间编辑好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不用加手机号。 对， 最快的一位和当中的一位都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三二一， 我们的问题就是，请问这首歌是电视剧《扶摇》的主题曲吗？是或不是？正确答案，赶紧发送到我们的白洁 FM。哎哎哎！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 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就眼瞅着你把歌放出来了，那个都要唱出来。他没有烟火绚烂。 蒋国说不行。 对， 怎么能唱出来呢？ 好吧，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赶紧发送过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老狼，恋恋风尘。 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 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号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一直生长在心。 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今天娱乐装牌真的是特别揪心的一期，我特别替你就觉得对不起你。 你干嘛要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今天是你坐在我旁边最无所适从的一期。 我们现在不要有一种好像真的是在驾驶飞机的感觉，好不好？好吧，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这首歌来自于 金粉世家， 让它降落。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五座七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3年零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为什么买机油想途虎养车？ 大品牌厂方授权，原厂直供。大品牌授权，原厂直供。途虎养车，大品牌授权，每一瓶机油原厂直供。 正品机油在途虎，途虎养车。

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晚上18:34的时候，又到了走心的6:30的时间。音乐素描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奶茶刘若英，后来。第一个故事，他说大二那年我主动和他提了分手，直到大学毕业后发现心里一直有他的位置，但由于对于当年的分开，对他心中有愧，也不忍心打扰他的生活，只能把心里的涟漪都记录到博客当中。直到有一天接到他酒后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找到了我的博客，看了所有的文章，可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唉，生活总是这样的阴差阳错，但悸动却始终如一。 第二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一直暗恋一个女孩子，但是不敢告诉她。那一次趁着过年的时候想去她家里拜个年，我坐了300多公里的车，由于山路不好走，到他们镇上就已经没车，但是还有7-8公里的路程，我就这么提着东西走了好久的路。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想给他一个惊喜，他却说你别来了，来了不方便，你回去吧，你人挺好，我不值得，以后都不要再联系了。这个故事真是太让人伤感了。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 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听完这首歌你会是什么样子的心情或者是感受呢？我想可能每个人心里啊多少都有那么一瞬间啊，一转念百转千回，但是重点是有可能只是微微一笑，或者是心里面稍有涟漪，但是又不敢让旁边的人发现。 总之刘若英的这首歌曲肯定会让很多朋友带来很多关于他们自己内心的故事，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都希望你们埋藏在心底就好了、只是片刻的回忆。 好了好了好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好了，稍后就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不要走开。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海哥。 我是白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了此时此刻呢，在音乐送完之后，我们也会各自送上一些好歌。在世界杯的这个喧嚣当中的间隙啊，在这个马上开始非常残酷的半决赛的时候，之前吧，我们可以有一些时间啊、专门的去听一些跟世界杯无关的歌，我们就不要硬熬说，哎，这首歌跟足球有什么关系了？因为世界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当然不可能只是足球，或者永远是有足球的身影，对不对？ 是。 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过很多时候，很多的故事以后，自己的内心会有自己的一个日记本，你会记很多，哎，我的酸甜苦辣，不一定真的是一个本子，但是会写在心里。一般呢，这个锁是不会被打开的，也是不会被触发的。但是呢，当你听到一首你很喜欢的歌，尤其这首歌曲有自带翻阅日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时光就可以瞬间倒流。比如说刚才刘若英的这首歌， 对， 就是这个效果。我们现在来一个这首歌的深刻版，或者说包裹了除爱情以外其他部分的一首回忆版。 好， 我觉得可能个人感觉比后来要更高级一些哈。 这首歌曲 情感体验更高级，但是到底是哪首歌更好听，这个还要看你自己的个人喜好，好吧？ 让我们先放空一下目前我们身边此时的琐事，翻阅一下你的曾经，是不是也留下过一些遗憾。 Adele Million Years Ago.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 A joke or a memory, but they don't recognize me now in the light of day. 是物是人非啊，大概呢也是会有一些怀念回忆啊这样的功效。 嗯 啊，和刘若英的歌呢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啊。 是，总之听起来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是会回想起来很多 Adele 曾经给我们唱过的很多歌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近几年都没有好好听她的歌了。 嗯， 是吧， 可能心态不一样吧。 嗯，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连着两首，后来加刚才的 Adele 这首歌，很多人又听困或者听饿了，或者听很多听出很多的自己不太开心的情绪来。 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稍作调整呢？ 可以 啊，那接下来我和大家推荐一首歌曲，来自Billy Joelman。可能很多朋友知道他的原因，都是因为他曾经有过标签，就是有史以来乐坛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声音，因为曾经他出道的年龄只有12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ee You View。为什么推荐他呢？因为他是英文版的《分分钟需要你》。Every second or two.I always knew if I could find a girl who sees the way I see the world, I'd give her my life. Will you give me your life? Say you will. Wade out into the water. Breathe in, breathe out with me. You'd be the little house with a Rembrandt view of this country town as the sun drops down. 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window pane, a storm might spin that weather vane, but we can rise above if you feel my love. Say you will. 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客， 欢迎继续回来，又到我该推荐的时候了。因为刚才分享那首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鸡 FM 的平台，我们呢稍后会有歌单抛上来。为什么说它是英文版的 C 那个分分钟需要你呢？就是因为很甜蜜。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甜蜜。 常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童话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界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叫我的手 唱。 清楚看见我的脸，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 就是有一种男女合唱的感觉， 没有，因为 挺奇妙的。 之前我还特别喜欢在这个唱歌的时候去 K 歌必点这首 Mayday，当时因为我们唱的是 Mayday 那个版本， 是 拥抱，对不对？ 对，所以今天我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江美琪版本的《拥抱》。就自 Melody 那张专辑当中， 对，翻唱了很多歌，包括周董的心情，包括羽泉的最美， 就是都是那张专辑当中最好的一些存在。那接下来到你最后分享一首歌曲是这样， 本来想分享一首稍微这个重一点的啊，口重一点的歌，后来想算了，还是稍微过渡一下哈。我们还听这首安徒生乐队带来的《幸福掠过城市》，会有一些淡淡的幸福感在他们的演唱当中啊，包括从前奏可能就会想起这样的很悠然自得的状态。我想这样的情绪是最适合此时此刻下班路上的朋友们的，好吧？就让我来推荐这首来自于安徒生乐队的歌，也把这首歌送给下班的朋友们。娱乐最王牌主播私房歌，《幸福掠过城市》。 幸福悄悄地掠过山巅，我们竟然都没发现，就像流星雨划过天边，来不及许愿。轻轻张开你的双眼， 就是今天推荐的所有的歌曲了。 以上呢，如果你要是喜欢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一些 list 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杨娟白雪的白，人杰点点的杰。 谢谢大家收听这期特制的娱乐最王牌，同时也期待接下来的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拜拜。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全球品味旗舰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五座七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3年零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亿。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北京联通宽带用户送手机，手机用户送宽带了。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超级电视免费看，166量后限量送，每月仅需166。